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30集。 颜征明此言一出，李云和程前都呆了呆。李云几乎没过脑子，脱口而出：“ 那不就是师伯？” 话一出口，李云就感觉自己被含冤附身了，连忙懊丧地捏了捏眉心：“ 当然不是，你把门规都就范吃了吗？例如鬼道、杀戮道这种有伤天理人伦的邪魔外道，一步踏入便会逐出师门，永远不能再回来。” 一世静谧，半晌，程前回过神来：“ 也就是说，温老板说的那个人，可能就是钱师伯。 除了他还有谁？扶摇山又不是魔修大本营。”“ 大师兄，那你怎么想的？要不然，我们明天去问问师父。” 颜征明当即摇头否决：“师父话虽不少，但大多是废话。只要一碰见正事儿，他立刻就能变成一只巨嘴葫芦，王八都没有他能变。”颜征明绝不相信凭他们仨能从师父那里撬来点什么。他沉吟了片刻，抱着一线希望道：“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在师父想甩开我们的时候，想方设法知道他的行踪？” 程前整日混迹在九层经楼中，闻言脑子里立刻跳出了一大堆相应对策，然而他很快挨个删减了过去，最后发现希望十分渺茫。因为想要追踪师父，首先一条就是他们中得有人比师父神通广大才行。“ 我看没戏，除非二师兄再变只蛤蟆，在师父身上也蹭一大堆金蛤神水的味道。但是我怀疑，万一再遇到大魔，二师兄的指落蛤蟆可能又要装死。”“ 别看我，我没办法，有灵智的东西大敌当前都会怂，不怂的那种必然傻，找人不好用。”“ 必须是有灵智还要不怂的。” 颜征明顺着他的话音思量片刻：“ 哎，你们说水坑怎么样？” 程前翻了个白眼儿，他既没有看出小师妹有灵智，也没有看出他哪里不怂。不过下一刻他就反应了过来，他们没本事追踪师父，难不成还不能想办法在小师妹身上下料吗？反正那一直被师父带在身边的蠢孩子连人话也听不懂，一定不会被发现。三人商量片刻，找了一根木条削成极细的薄片，由博览群书的程前提供方法，颜征明动手操刀，磕磕绊绊地刻起追踪符咒来。这个追踪符咒十分初级，程前还没看到高级的，但架不住大师兄手潮，失败一次再失败一次。颜少爷甩着酸痛的手，感觉自己正经八百的学符咒都没有这样用心过，忍不住迁怒地瞪着程前：“ 这什么破玩意儿，你到底靠不靠谱？ 简直是拉不出屎来怪茅坑。” 程前将这句不雅的话从嘴里咽了下去，然后把它塞进了眼睛里，用分毫毕现的鄙夷目光将大师兄从头到尾扫视了一遍。连吵再闹，还有李云心力交瘁的和稀泥，他们仨足足折腾了半夜三更才勉强将木条刻好。颜征明将木条交给了哈欠连天的李云：“ 我不管了，你想办法给他带上吧，因为这点屁事我居然跟你们折腾了半宿。”“ 到底是因为谁啊？” 程前困得头重脚轻，丢下恶人先告状的颜娘娘，晃晃悠悠地往自己的茅屋走去。就在他走到门口正要进去的时候，赶上来的颜征明忽然叫住了他：“ 慢着，小钱，我有话跟你说。” 随着颜征明这一年吃了什么肥料一样的个头猛窜，他的声音也渐渐地低沉下去，不负少年人清越。 只要他不自己咋咋呼呼的瞎叫唤，听起来简直就像个成年男人了。程前鲜少听见他这样正经，回过头来疑惑地看着他。身后的少年人长身屹立于月色之下，平日的浮躁与任性都仿佛被深沉的夜色压了下来，一时间竟有些不像他了。严征明迟疑良久方才开口， 刚才我少提了一些事，其实我还听见那个姓温的说了另一句话。 程前一皱眉， 他说扶摇派钟灵毓秀，每代必出妖邪。 严征明话音断在此处，他盯着程前看了片刻，感觉那师弟几乎像根脆弱的竹竿，看起来一掰就断，实际又冷又硬，谁也不知道他肚子里藏了多少别别扭扭的心绪。严征明微微低下头轻声道， 你有分寸的，对吧？ 程前听了没有挖苦他，也没有回嘴，他听出了严征明话里真真切切的慎重。不管师兄是不是杞人忧天，他都感觉得出说这话是为了他好。由于大师兄平时懒散又骄纵，大部分时间都是师弟们在让着他，程前极少能从他身上找到兄长的感觉，直到这一刻。于是程前什么都没说，只是沉默地点了个头。严征明轻轻吐出一口气，伸手附在程前披散着头发的后脑勺上，轻轻地推着他进了茅草屋。 那就好。 严征明低声道，随即回过神来，他固态复萌，严厉地指着程前一身褶的衣服， 明天给我换一件，你不觉得自己像块抹布吗？ 程前想必是不怎么同意的，他的回答是用茅屋门将大师兄拍在了外面。这一宿简直是多事之秋，程前打发了严征明一头栽倒在床上，感觉自己才刚睡着就又被吵醒了。比起大师兄直接一脚踹开他的门，把他从被子里拽出来，韩渊还要更讨厌一点。他仿佛化身成了一只热爱啄木头的鸟，鬼鬼祟祟地在木头窗棂上敲来敲去，敲得程前一醒过来就心烦意乱。纵然在马背上，程前也没有一时片刻丢下自己的符咒。这一阵子强行拓宽的经脉和他开始长个子时拉长的骨头合并成了一股疼，弄得他夜里经常睡不好，又接连被吵醒两次，他简直恨不能手持利器干掉这些噪音。韩渊不走正门，在程前面无表情的注视下从窗户里爬了进来，毫不客气地一屁股坐在他床上。 哎，你猜我刚才看见什么了？ 程前不猜，仰面往床上一倒，一声不吭地用被子蒙住了头。 哎，别睡了，快起来，我带你去看个稀奇的，你准没见过。小钱，小钱！ 韩渊扑到程前身上，双手并用地抢他的被子。程前坚决不肯探出头来见他，隔着被子冲他叫道， 找娘娘去。 开玩笑，我可不敢，他非得把我塞进香炉里烧了。 程前往床里一滚， 那就去找李云。 哎呀，找了，我都快在他耳边放炮了，叫不醒啊。 感情我是最容易叫醒而且生气起来最含蓄。 韩渊成功地掀开了他的被子，无视程前含蓄的愤怒，趴在他耳边小声道， 哎，你见过鬼吗？ 什么？ 程前刚要发作，听了这句话紧皱的眉间蓦地动了一下。一炷香的时间以后，程前跟着韩渊从破客栈里摸了出去。 镇上这几天有急，我逛得晚了点，因此回来的时候呢抄了一条近路。哎，这边你留神脚底下。 韩渊边走边说。程潜晕头转向地走在韩渊身后，小心翼翼地避过地上的泥泞。 韩渊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将周围的环境都摸清的？难不成这就是走南闯北的叫花子们才有的本领？ 韩渊一路领着他往更偏僻的地方走去，程潜一手拎着自己的木剑，另一只手握着他练符咒的小刀，完全不敢相信韩渊的可靠程度，走到哪儿就用小石子堆一小堆做记号。冷风一吹，程潜原本一团浆糊的脑子开始清醒过来，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受了大师兄睡前那番关于鬼修的话的影响，一听见鬼字居然就迷迷糊糊地跟着出来了。 大半夜跟个小叫花子出来见鬼，真是肯定是被韩渊传染了蠢病。 突然程潜整个人打了个寒战，韩渊将他领到了一条小河边，他没有气感，只是以为更深露重，进水处阴冷。程潜却已经感觉到那股阴冷并不是寻常阴冷，同时隐约地闻到了一丝不祥的腥臭。程潜机灵一下，最后一丝睡意也散了个干净。 不可能真有什么危险的，如果有，方才怎能任凭韩渊跑回去？ 程潜将落在自己肩头的一片树叶摘下来捏在手心里，心里冷静地想。韩渊双手拢在嘴边叫道： 哎，你在哪儿呢？我带我小师兄来了，你出来呀。 程潜微微一垫脚，一把捂住了韩渊的嘴，咬牙切齿地问： 你招惹了什么东西？ 韩渊被捂着嘴，挤眉弄眼地望向程潜身后。程潜顺着他的视线一回头，当即一口气险些没上来。只见他身后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团飘忽的鬼火，一个脸色清白的男鬼正满脸空茫地站在那里。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